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14:04，当我们听到前面的长长的连的续奏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天慢慢的冷下来了。虽然今天依然是阳光普照，但是冬天毕竟温度就在那儿，所以很适合听这样的大地琴曲，感觉天已冷，不知不觉一年又过去了。而大提琴深沉的音乐，长长的连奏，有那种让我长长的叹息的感觉。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就来自于摩西主题变奏曲。要说这首作品，听到的还是帕格尼尼的作品。说到摩西是一个宗教作品当中的人物，后来呢，取材于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后来摩西的故事在西方广为流传，引起了很多艺术家们的兴趣。在1739年， 亨德尔就写成了神剧。那1818年，那我们知道的罗西尼又写成了歌剧《摩西在埃及》。而帕格尼尼听完了这部歌剧之后，很欣赏这位比他年轻10岁的青年作曲家罗西尼的才华。是的，音乐历史上这两位音乐家就这样交织在一起，帕格尼尼和罗西尼，他们的年代可以再相遇了。于是就在罗西尼的歌剧演出的第二年，1819年，帕格尼尼就采用其中的主题写成了一首小提琴曲，取名为《摩西主题变奏曲》。它篇幅不长，结构也不复杂，用变奏的曲式写成。一开始我们听到就是这个引子，后来很多人把它改编成不同的版本。我很喜欢大提琴的版本，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大提琴家斯塔克演奏的版本。 音乐穿换着这种色彩，这里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曲子叫做《巴黎的天空下》。一般来说，这首曲子有很多的版本，我们在这里听到的是柏林爱乐的十二把大提琴来演奏的《巴黎的天空下》。尤其它很细腻，你看到最后结尾的时候还可以听到不同的每个肢体的变化。有时候我经常想，音乐是有色彩的，当大提琴的音色出现的时候，我会经常想到深秋的色彩，冬天的色彩。而一群大提琴出现的感觉呢，落英缤纷吗？这里是古典与流行，音乐带来不同的色彩，就像绘画离不开颜色一样。那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样的色彩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首《巴黎的天空下》，来听一首《相送》吧。今天也和你分享过，我喜欢你。 J'ai compris ta détresse, cher amoureux, et je sais à tes voeux, fais de moi ta maîtresse, loin de nous la sagesse, plus de tristesse, j'aspire l'instant précis où nous serons heureux, je te veux, je n'ai pas. 色彩就是这样的感受。来看看，这是几班的同学。怪胎虫说，唱的 更好听，说的没有唱的好吗？永远冷沉机说，第一次听我喜欢你是小霸王游戏里的游戏，叫做爱的小屋，当时就觉得音乐很好听，角色很可爱，后来知道了出处，觉得游戏开发者真的很用心。那是啊，很多游戏当中的音乐现在都很请特别的人来创作，当今很红的一些作曲家，像汉兹·季默、约翰·鲍威尔，都是为游戏甚至是创作过音乐。来看看王英说了，伴随着悠扬的乐曲，开启了午后美好的时光。艾罗说，周二的下午阳光和煦，听听 FM 古典也流行，配上特别的下午茶，咖啡加 Coco 饼，感觉有酒有故事。怎么旁边还有一瓶料酒啊，这是误入的吗？看到你发的图片。Sur le mien et que toute ma chair soit tienne, j'ai compris. 安卓写得好啊，阳光依然那么好，温暖却不耀眼。在一不像冬天的冬天午后，聆听古典也流行，快乐就这么简单。Ta maîtresse, loin de nous la sagesse, plus de tristesse. J'aspire à l'instant précis où nous serons heureux. Je te veux, oui, je vois dans tes yeux la divine.小曲，这是的确曹秀美的演唱，我喜欢你。袁平说了，曾经冬天去过巴黎的蒙马特的地区爱墙，还发了一个当时的照片，也是像有阳光的一个午后吗？说到爱墙，在这里也给你带来了一首很特别的歌，自由的爱啊，是大提琴的跨界版。 L'amor mi annoia e pesa come l'anima, è pieno di carezze al cuore e modi per danzare, ma mi piace quando lo leggi tu.Leggermi il cielo il blu. Il libro dell'amore suona, nasce così la musica, a volte un po' banale stona, a volte solo stupida, ma puede cantarme el cielo el blu. Scritto tanto tempo fa, pieno di fiori nella notte buia, che non sappiamo cogliere, ma mi piace quando li cogli tu. Dovresti darmi fede in più, e ma mi piace quello che sei tu, e tu di più. Dovresti darmi fede in più, fede in un ciali e fede in più. 爱之书让我感到烦恼，它的重量就像灵魂一样，像跳舞一样安抚着那颗心脏。但我喜欢你朗读的样子，你的出现让那天空都染成蓝色。正在古典的古典也流行。那在今天，其实我给你带来了这样午后的大提琴出现的各种音态，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样子，有合奏，有跨界，有人声。初冬的午后，有着阳光。这首曲子叫《棒棒》，不过接下来上半时段就要到了，广告过后。我们再见吧，古典也流行。 He would always win the fight. Bang bang, he shot me down. Bang bang, I hit the ground. Bang bang, that awful sound. Bang bang, my baby shot me down. 古典也流行。 974缤纷玩具节来喽！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74，玩具反斗城满一版减58，满300减108玩具券，抢到你手软。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奏鸣曲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我的朋友。他是那年12月25号不在的。我们这里听到的就是阿贝乔尼奏鸣曲的二乐章。据说在1823年，一位维也纳乐器制作者别出心裁地做成了一把阿贝乔尼琴，而当时舒伯特觉得有意思，特地为他写了这首奏鸣曲。阿贝乔尼也叫做梨形大提琴、吉他型大提琴，尺寸声音都和大提琴差不多，不同的是它有六根弦。后来没有人再用阿贝乔尼了，所以呢有人就用大提琴来代替。习惯上虽然仍然以阿贝乔尼奏鸣曲相称。三个乐章都很动听，我这里为你带来的就是二乐章。每当听到这首协奏曲的二乐章，除了想起它，我还想问候收音机前的你，天冷了，加衣服了吗？天冷了，一年的最后几天也要过去了，这一年你过得好吗？这首阿贝乔尼奏鸣曲的二乐章就像是家人父母的一声问候吧。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二乐章，快进一下来听三乐章。觉得这首协奏曲，不，这首奏鸣曲也很有舒伯特的特色。一方面他性格开朗活泼，第三乐章就像人们给他的外号小香菇一样。他写的鳟鱼的时候，其中那个乐章也有这样的风格特点，而二乐章就是他的浪漫多愁善感。

Mais le ciel de Paris a son secret pour lui. Depuis 20 siècles, il était pris de notre île Saint-Louis. Quand elle lui sourit, il met son habit bleu. Quand il pleut sur Paris, c'est qu'il est malheureux. Quand il est trop jaloux de ses millions d'amants, il fait gronder sur nous son tonnerre éclatant. Mais le ciel de Paris n'est pas longtemps cruel. Pour se faire pardonner, il offre un arc-en-ciel.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合成器的大提琴音色与自然的音响和整个的色彩相融合。今天我们说到色彩，不同季节有不同的色彩，我们穿的衣服有色彩，我们看各种事物有不同的感性的觉得。而音乐呢，其实在学习作曲的时候，对于管弦乐队的配器也有不同的色彩。那比方说弦乐组，有人形容大提琴也属于这种色彩乐器配器的管弦乐队当中的色彩。而管弦乐队当中其实配器的弦乐组是很有色彩性的，这些色彩用不同的手法来表现出来，比方说可以拨弦，还有弱音器，还有部分的独奏。而木管组也有色彩，每一件乐器在音响的色彩上各不相同。而有时候当然和声也有不同的色彩。而说到和声，我们说到印象派，那和绘画有关。这里我们来听一首德彪西的作品《梦幻曲》，原本是一首钢琴曲，在这里用木管和弦乐器相融合。而在今天我们主要来听大提琴，穿插有其他不同种类的乐器。我们再看这样的午后给你带来什么样的色彩。